所陶醉 intoxicated. Yeah, it's fascinated by something, by the thing, that's the agent. You can sometimes leave the, well, often leave the agent out. There's so much to be seen here. So much 后面 to be seen, 不定式的被动态做后置定语修饰 so much, 啊能看的东西好多呀啊而 to be 呢还有一种将来意味在里面所以还没看还很多所以不定式有将来意味大家记住这点。I always think these beautiful gold watches are some of the nicest things here. 啊我一直都在想这些美丽的精美的金表是这里最漂亮的东西 nicest I wish I had one Step down to mood again 又是一个虚拟语气意思是我要是能有一块该有多好啊我希望我有一块所以不是过去式而是 I wish I had one 是虚拟语气 Watches like these aren't made nowadays are they? Now 像这样的表都不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制作出来的 If they wereThey'd be too expensive for most people. 那就是一个虚拟语气。如果他们是的话，那么也会对很多人来讲，对大众来说是非常昂贵的。If they were 省略的是前面的，made 啊。如果他们真的是在今天制作的话呢，也是非常贵的。Look at this big clock. It still works. 那么这个表自己还在运转。It still works. 意思就是这表还在走啊。所以 it still works 指的是表还在走 Yes, and it was made nearly 400 years ago 这个钟是在400年前制造的所以 it was made 400 years ago In a moment, when the clock strikes 12 the figures will move round and the cock will crow 那么 figure will move 那些小人呢会动而且呢公鸡还会叫And that reminds me, I've got to get back to the reading room. 啊，坏了！一听到时间，这种感觉好像是赶紧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I've got to. 我们之前讲了，我得做某事。I've got to get back. 哇，真的是巧合哈！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所以 I've got to 句型啊，大家记住。那我得买点东西了。I've got to go shopping. 啊，我要去买东西也是可以的。I'm afraid we've kept you from working.我们有点耽误你工作了这个表达法呢指的是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指的是使某人不能做某事后面接 ing 形式 I'm afraid 表示的是我想只不过这里面的想呢带有一种歉意 We've kept you 我们也可以说 sorry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right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也可以说 I'm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在这个动作发生的时间上来讲更靠前所以用了完成时态 No, it's been quite a pleasure to show you around 能带您在这儿参观一圈呢对于我来说也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 to show you around 不定式做主语 it 做形式主语 to show you around has been pleasure OK 所以呢这里面注意不定式在这里的用法 好我想这个李老师呢估计应该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这个所有的这种虚拟语气的句子上 他这课用的有点多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是啊虚拟语气呢真正的生活当中使用很多方面首先是表示礼貌比如说中国人常讲的您啊你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用虚拟语气就能表达出来 Would you please? Could you?这样的表达法是虚拟语气最基本的用法大家呢可能都集中在了 if 非正式条件句的三种情况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实相反的假设认为那就是虚拟语气其实不光是那些啊第一表示的是礼貌 so could you would you 第二表示假设而假设呢它用的范围呢比如说 I wish I could fly 啊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这个表示建议表示的是提醒还有以及 he suggested, he proposed 等类似这样的表达法表示建议的后面 should 可以省略像这样也属于是虚拟语气而然后我们才提及的虚拟语气是与过去现在和将来事实相反的假设 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